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最近登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致朝鲜职业总同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参加者的历史性书信，金日成金正日工人阶级的时代任务和职业同盟组织的任务。